2018年亚洲足联女足亚洲杯赛预选赛第二小组比赛在平壤的金日成体育场进行。4月9号的比赛结果如下，朝鲜队以4-0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南朝鲜队以6-0胜中国香港队。